事流传千年，美德传承至今，严以律己，严以修身，内化于心，外化于行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，增强民族文化自信。 朋友们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受弱气压场的影响，今天下午本市天气晴朗，光照充足，最高气温4度左右，适宜交通出行，只是天干物燥，请勤补水润燥，注意用火安全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晴见多云，偏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4度，最小相对湿度 15%。 今天夜间晴见多云，南转北风2级左右，最低气温-8度，最大相对湿度 35%。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常遇春的姨娘晃晃悠悠连滚带爬回到自己的家里，等推门到外屋一看呢，啊，常遇春呢还睡呢。外屋宽大，四犄角摆着农具，正中央搭着个木板床。因为六月的天气热，常遇春爱光膀子，也穿着个大裤衩，捻着腰，光着脚丫，仰面朝天，是鼻息如雷。老太太一看，赶紧过来，玉春。玉春呐，你快醒醒，咱们家出事儿了。老太太认为自个儿这劲儿就使足了，声就比较高，可是常玉春没听见，该怎么睡还怎么睡。后来把老太太气急了，把顶门杠子拿过来照着常玉春的腿上，你还不起来，啪，就这一下，常玉春在梦中惊醒，用手一捂大腿，有好大蚊子。有这么蚊子吗？常玉春一咕噜声起来，揉揉眼睛一看，咦，怎么了？玉春，你快去看看吧，咱们的地保不住了，是这么回事。本来常玉春性如烈火，那还了得吗？他一听说自个儿的姨受人家的欺负，挨了打，五亩庄稼地被人糟蹋了，不由得火撞顶梁门。姨娘，这帮人现在何处？就在庄村外面，您不要着急，看我的，快教训教训他吧。说到这，常玉春也没顾得穿鞋，把裤衩捻了捻，拿着顶门杠子飞身就来到庄村的外头，往树下一看，这伙人也没走。常玉春仔细一看，在树下坐着两个人，一个白脸一个红脸。这白脸这个人长得挺绅士，长得是风流潇洒，面如美玉，两道八字利剑眉，三绺的短墨髯，扎金剑袖。英雄场旁边有人给拿着，腰中悬着3尺的宝剑，背后鹿皮套，背着一把明晃晃18棱紫金鞭。 那巴掌的嘎子闪闪放光，下垂手就红脸的挎着宝剑，撇着嘴，在地下放个毯子，顶上有酒有肉有菜，一边唱两边吃喝。那二十来人在旁边给打着扇子，是说说笑笑。常玉春就明白了，这是外来人，不用问，我姨就是挨着他们欺负了。再甩脸往五亩谷子地一看，可不是吗？这地整个完了，那马照样在里边连吃再啃，把六爷给气的。天底下有这么不讲理的人吗？想的是高声喊喝：“大爷，哪里来的狂徒？”就这一嗓子跟打雷一样，把那两位当头的好像没吓趴下。我怎么阴天了？怎么了？怎么打雷了呢？震得耳根子嗡嗡直响。等甩脸一看，顺着街上来个黑的个，这大个子平顶身高有一丈挂零，头似麦斗，眼似钢铃，肩宽背厚，膀大腰粗，身上的腱子肉都一条一条起了四棱的疙瘩，两只手跟大油锤一样拎着个顶门杠子，那脚丫子有一尺多长，腿肚子上长着黑毛。你别看这人长得身体高大，仔细看看眉毛、眼睛、鼻子、嘴，这人长得可不丑，看这年纪也在20岁挂零。可这两人开始是一愣，后来又平静下来了，又把嘴一撇，恢复了原态。什么样？他瞧不起庄稼人，心说话了，你不就长得五大三粗的吗？一个种地的有什么了不得的？一肚子大粪，一脑袋高粱花，哎呀，你这不是找死吗？手下这些狗屎的奴才把马鞭子拎起来，过来把常玉春给拦住了。站住！你他妈干什么呢？你是？你拎着个杠子赤身裸体，你要打谁？常玉春到了现在就不顾一切了，把杠子抡起来，我就打你！噼啪！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的妈！一杠子一个呀，把这些家伙打得腿断胳膊折，滚的滚，趴的趴，哗就散了。那两个当头的一走，哎呀！这小子真野蛮，那红脸的把宝剑拽出来，直奔常玉春当胸便刺，我扎死你！说他拿常玉春当庄稼汉了，不知道六爷是武术大师啊，别看长得粗野，对武术和兵器颇有研究。六爷闪身往旁边一躲，宝剑刺空，常玉春兜着他的手腕子，嗡就是一杠子。这个人一看不好，赶紧往下抽宝剑，抽的慢点儿，杠子正砸在宝剑上，宝剑落地。这家转身刚要跑，六爷来个秋风扫败叶，横着的一杠子。正拍在这人屁股上，啪哒哒哒哒哒哒，扑通，摔出都有3丈远去，来了个狗啃屎，好兄妹把门牙啃掉了。那个背边白脸的一看，哟，小子你挺厉害，在背后探膀背，把18棱紫金鞭拽出来，抡鞭就打。常玉春对于兵器十分内行，用眼睛一搭就发现是一条宝鞭，这条鞭一共18节，哎，什么手艺人给打造的，玲珑透剔，外面用金水走了16遍，夺人的耳目。 常玉春一看这把鞭要落到我手，我就是老虎长着翅膀。从小我有个癖好，就是爱惜兵器，哎，就喜欢使鞭，始终没有合适的。我今儿这人给我送来了，玉春心里这么想着，把这杠子就扔了。这个主正好这鞭以上是下砸常玉春的面门，六爷抢不起身，把杠旁一闪，鞭走空了。哎，他把蒲扇大手伸出来，正好把这个人的手腕子给掐住，连鞭在腕子躺这一把就给薅住了。常玉春那手有多大的劲儿，跟铁钳子一样，也就使了三成劲儿，这位就有点受不了了，小油葫芦叫唤，认为他腕子折了呢。常玉春往怀里一摞，底下当就一脚，把这人踢了个仰面朝天，这鞭就落到自己的手里头了。常玉春把鞭夺过来之后，抡起这把宝鞭，照这个人是顶梁鞭砸，连砸一阵去。这个人一看，完了，也别多状元去了，我这条命就扔在苏州，完了。鞭一下来，我那脑袋就碎了。他把眼一闭，在这等死。那些人张口结舌，眼瞅要发生一场血难。哎，正这么个时候，咱没说有几棵树吗？在树后转身出了一个人，这人口诵法号，高声喊喝：“无量寿佛，长六马，鞭下留情，别打，贫道在此。”这个人声音十分洪亮。常玉春听着十分的耳熟，呀，谁呢？停鞭在手，把脚撤回来，甩脸观瞧。再看树后转过一个人，此人身高八尺挂零，细腰叉背，头上九梁道巾，顶梁门安着一块无瑕美玉，身上穿着灰布道袍，圆领大袖。腰系黄瓷套，双垂灯笼穗，胖袜云履，背背宝剑，手拿拂尘。这苍蝇栓是罗汉竹的杆儿，刷白的马尾足有三尺多长。再往这个道人的脸上观瞧，面如冠玉。哎呀，这个气色这个好看，有红四白的。黑针针两道立眉，一对俊目，通关鼻梁四字阔口，通红的嘴唇，可下飘洒五柳的虚然。这胡可没有白的，去黑去黑，跟青缎子相仿，飘飘然，真不亚如神仙将士一般。这人往这一来，连地下挨揍的那帮人都认识他，一咕噜声全起来了。哎呀，道爷救命，道爷救命，呼啦朝这些人躲在老道的背后。常玉春一看呐，来的这个老道非是旁人，正是乱石山给他们主盟那盟主活神仙刘伯温。这个刘伯温当时那是最有名望的一个人，他出家在四川峨眉山大白云观，一共他们师兄弟两个人，他有个师兄名叫张三丰，江湖上给送个外号叫狗皮真人， 刘伯温从小的时候熟读兵书，什么药书啊、天文地理啊，无有不精。据说这个刘伯温阴阳八卦也非常精通。哎，这么说吧，这人是个能人。在元朝末年的时候，刘伯温对元顺帝和元朝的统治十分不满，因为他是个出家人，久历四方，对老百姓的疾苦他是比较清楚的。一看元人实行的是暴政，老百姓连活都活不下去，心里头十分的不高兴，所以暗地之中就联合江湖上的英雄，准备把大家阻止起来，推倒元顺帝的统治。跟他感情最密切的就是以武殿章、朱元璋为首的乱石山的哥们弟兄。后来刘伯温给他们主盟，让他们磕了头。常遇春对待刘伯温，那可以说对待成老师一样，当老前辈对待，因为人家眼光也远大，说出事情也在理，料事如神，所以常遇春对他十分的尊敬。自从那一年乱石山给他们主盟之后，刘伯温就不见面了，没想到今儿个在这碰上。常柳爷心里一翻个，把紫金鞭放在地下，强步齐声过来：“哎呀，先生，你可想死我了！请上少某一拜。”趴地就磕头。刘先生过来，用双手相搀：“六把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怎么叫六把呢？”因为常遇春是清真贵教人，把常遇春给搀扶起来。刘伯温回头看了看，哎呀，都是自己人嘛，大水冲了龙王庙，怎么自家人动起干戈来了？不熟悉吧，我给介绍介绍。把挨打那俩头也叫过来。常遇春心里不痛快，心说：“刘先生，你怎么什么人都认识？啊，这两个你也熟悉。”感情一介绍，把常遇春也吓一跳。被他打的那两个人，白脸的，就是背十八节紫金鞭那位，就是赫赫有名的南汉王陈友谅。那红脸的是陈友谅的兄弟，自立九江王，名叫陈友弼。这陈氏哥俩领着这些仆人上哪儿去呢？就是赶奔燕京城要夺状元。八月十五夺状元，他们在江西起身比较早，一路上游山玩水，哎，看看祖国的风光，溜溜达达的在八月十五以前赶到燕京就行。没想到今天误走苏州此地，与常遇春相见。刘伯温从中一给介绍，陈友谅和陈友弼一听，这黑的个是谁？闹了半天是乱石山著了名的怀远黑太岁常遇春，早就听说没见着，这家可真厉害，名不虚传呐、啊！两个人自觉着理亏，又在刘伯温的面前，脸上一阵的发红，赶紧过来主动的给常遇春赔礼：“六爷，六爷，哎呀，我们有眼不识泰山，误会，误会，误会，六爷您甭生气啊，我们错了。”常遇春这人就是这样。对面一软和，他也就没词儿了。六爷觉着刚才动手也有些粗暴，赶紧抱拳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也无礼了。” 二位可原谅，没说的没说的。大家席地而坐。这阵刘伯温看了看眼识的事儿，六八，谁让我赶上了呢？你说咱们这官司怎么了吧？啊，你们双方能完事不能完事？完了完了完了！常玉春说：“当然完了，冲着您的份上，这事儿就算过去了。不过可有一样，先生，我现在住到我姨母的家里，我们娘儿俩相依为命，就指着这五亩谷子地，您看看。”让这二十几匹马糟蹋得成这样，我们吃什么喝什么啊？那这事儿您看得怎么办？刘百温就问陈友谅和陈友弼：“二位王爷，你们看呢？”两个人一听人讲出条件来了，没说的，我们包赔损失，这五亩谷子地该多钱，我们加倍奉还，您看怎么样？刘百温点了点头，这挺好。给多少钱呢？两方面经过讨价还价，最后刘伯温从中给做主，包赔了白银500两。陈友谅、陈友弼一听啊，500两也合适，花点钱算个什么？要不命都保不住了。哎，认可倒霉吧。让手下的家人把银子过来了，常玉春把银子给收下，陈友谅一拉刘伯温：“先生，我还有个要求，他六爷把我那鞭呢给抢过去了，您是不是能给我说两句好话，把那鞭还给我？我8月15下场，还指着他夺状元呢。”哦，刘伯温跟常玉春又商量：“刘八，把兵器还给他吧。”常六爷把鞭看了看，有些不舍：“先生，这么办吧，物归原主，我也不能要人家的东西。不过，陈友谅刚才拿鞭打我来的，我才抢过来。要给鞭不难。”这玩意儿咱也得算个价钱。陈友谅一说：“什么？我的鞭还得算价钱？真倒霉吧！”“好好好，六把您说要多少钱，我给。”常玉春说：“我也不能多要，自己人嘛，对不对？咱公平合理。你给这个数吧。”他把大手一伸，5个手指头全竖起来，一巴掌。陈友谅认为这50两银子，那500我都给了，这50两银子算个什么？挺高兴，就问五十两。哎，六爷一拨着脑子：“什么50两？5000两啊！”陈友谅把脑袋一拨着：“我不要了，行不行？认倒霉吧。”不敢得罪常玉春。又说了两句闲话，带着陈友弼和那些家人在谷子地把马全都找回来，狼狈逃窜走了。地头上就剩下刘伯温和常玉春两个人，把这银子包包一包。常玉春就说：“先生，我就住在庄村里面，到家休息休息吧。”“好，我正要找你。”常玉春在头前领路，把活神仙领到姨娘的家里头。这些事情老太太在旁边看得非常真切，心里这个高兴啊。要没有玉春，我这满肚子苦水往哪去吐去呢？当然是高兴了，一直把刘伯温让到家里头，把炕收拾收拾，炕桌放上，要给沏了壶水。刘伯温跟常玉春是对面而坐，单表常玉春就问刘伯温：“先生，一别数载，您这